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媒体机构联合推出的2015年6月科学留言榜又出炉了。甲醛白菜会导致白血病吗？喝可乐真的会杀死男性精子吗？能够反手摸肚脐就是拥有好身材，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以上诸多的科学留言都会在今天晚间为您一一破解。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又见科学留言。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2016年7月3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回到1844年7月3号，有一种叫做大海雀的物种在这一天呢绝种了。准确的来讲呢，大海雀啊，对于很多很多的朋友而言，可能会颠覆你心中的一个知识。现在一般说到企鹅，我们都会知道企鹅在南极才有，在北极是北极熊。但实际上呢，在北极过去有着一种和企鹅外形非常非常相似的动物，这种动物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大海雀，又叫做大海雁。因为外表和企鹅呢相似，有的时候也被称之为北极大企鹅，是一种不会飞的鸟，曾经呢广泛存在于大西洋周边和还有这个各个岛屿上，由于人类的捕杀，在19世纪灭绝了。其实呢，在公元8世纪之前呢，人类呢对于大海雀啊是一直呢持续宰杀，但是对于整个物种的生存而言，并没有构成很大的威胁。但为什么后来大海雀就没有了呢？原来呢，还是由于人类的任意捕杀，以及呢对于它的栖息地大面积的开发，大海雀和大海雀的蛋也成为了价值昂贵的收藏品。1844年7月3号，在冰岛附近的埃尔德岛上，最后一对正在孵蛋的大海雀被杀死了。虽然呢有人声称啊，在1852年在纽芬兰的岛上呢又曾发现过大海雀，但是这些消息都没有得到过证实。至今呢已经有75枚大海雀的皮毛和75枚大海雀的蛋被存放在各地的博物馆当中，另外还有上千根大海雀的骨骼存世。但是怎么说呢，仅有寥寥那么几个比较完整的骨架。站在生物进化史上来说的话，这一天1844年的7月3号真的是非常悲剧性的一天。在人类的物种图谱当中又消失了一种物种，这个物种的名字叫做大海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今儿的热点新闻。这个事情呢是怎么回事啊，得说一下大家用的手机。最近呢上海消保委推出了一个测试结果，在这个测试结果当中显示有两款手机，一款呢是 OPPO 的 X9007， 另外一款呢是三星的 SM-N9008S， 两款手机当中预装的软件都超过了40款，而且大量软件是不可卸载的。其实对于平常的使用手机的人而言呢，现在的手机当中有预装软件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呢提起的诉讼，为什么会把手机预装软件放在了政府部门的诉讼的主体当中呢？以及呢手机的预装软件会给我们的手机应用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以及呢手机预装软件会给手机的生产和预装软件的厂商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 王浩跟他来聊一聊。王浩你好。 徐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过去呢买的手机啊，包括是安卓系统的手机，其中呢都有不少预装的软件。我想问问你，这些预装的软件会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厘清一个问题，就是预装软件其实是分两类的。那么一类是叫做系统级的预装软件，这类的预装软件当你删除了或者试图删除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我的手机有些功能就不能正常的运行了。 比如说呢， 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手机里的 FM 调频收音机软件，你手机里的图库，你手机里的照相机程序，这些其实都是以独立的这种 APP 的形态存在的。 嗯， 有的人是甚至试图想把这个手机里的收音机软件删掉，你会发现说，哎，我的手机里可能安装了第三方的软件之后都无法正常去收听 FM 调频。 嗯， 所以在计算预装软件数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同渠道会产生一定的分歧。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讲过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系统级的预装软件，它是要为手机本体功能去服务的。你没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手机很多功能就丧失了。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在广义上说是不，它其实不严格意义的列入我们所谓的预装软件之中。 嗯， 但是还有一份软件就叫第三方预装软件。所谓第三方这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它实际上是由第三方这种软件出品商去生产的软件。那么你其实装或者不装，或者是说你是后来自己安装的或者它预装的，其实在手机的使用上不会造成很大的差别。 嗯， 比如说微博、微信这种团购类软件或者地图类软件，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下一个装了也可以，那么我不用原厂的，我不用预装的也可以。那么这种软件可能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预装软件。在这条新闻当中，我就留意了一下，上海市消保委可能它的计量方式是把这种系统级的预装软件也纳入其中。我会对这个事情有一点小小的觉得不是很合理。比如他特别提到 OPPO 那个产品，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发现 OPPO 产品里它实际上有12个部分是它的拍照组件。那么你把这个拍照组件删了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手机没有微距拍照功能了，那么也没有这种手动曝光的模式了，也没有这种长焦或者是这种长时间曝光的模式了，也没有这种超清拍照的这种模式了，它都是由 APP 实现的。那么你删了之后，其实它对消费者使用产生了影响。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新闻的厘清上的，或者说上海消保委的一些做法上头，这个预装软件的这个如何去认定预装软件这件事情，它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当然我们必须来知道说，有很多手机产品的确这种第三方的预装软件过多。 嗯， 那么过多就 像我稍微提醒一下，你现在那个声音呢， 嗯， 不是特别清楚。 OK 好， 嗯， 现在声音好一点了吗？ 好一点了。但是呢接下来我得问你的一个问题是，的确我们过去也看到有一些手机的预装软件啊，它是存在一些恶意扣费甚至会吸费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种恶意软件的安装是手机的厂商提前预置进去的，他们会从中获益吗？ 这种情况之前的确是有存在的。它多数的情况有两种情况，一是某些无良厂商，所谓的无良厂商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白牌厂，它通过这种恶意吸费软件，然后来从中牟利。那么它可以把手机的价格压得非常低，但是它是通过这种灰色途径来牟利的。但是大家放心一点的是，基本上在国内获得了这种正规的手机入网许可证的手机品牌现在不敢做这个事情，因为工信部是有严格的文件在管理和控制这件事情的。所以你像三星和 OPPO 文章提供的这两个，那么他们的预装软件一定不会属于这种恶意扣费的这种类别。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能购买手机的渠道会很多，比如说它不见得，我们不见得是透过这个我们手机的官方去购买的，比如说现在手机有种官方的直营的商城，很多我们是通过线下手机店去购买的。哎，你会发现有时候在不同手机店里买来的手机，它预装东西还不一样。这个就是回来告诉大家一个事情是，有些手机的零售商或者渠道商，他为了去谋取一定的利益和利润，尤其是小的手机店面，那么会在手机中去对手机进行一个刷机的操作，相当于他从厂商进了这个手机，然后刷机植入了一些恶意程序，这样 消费者买回去后，这种恶意扣费实际上最后的钱是到了卖手机的这个地方去的，那么最后手机厂商可能会成为一个躺枪的这么一个众矢之的，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手机厂商做的，所以这也是另一种可能性。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应该是前年的央视的3.15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对，那么按照你这么说呢，其实在手机预装软件当中有一些是必要的，有一些呢是存在一些风险的，有一些呢其实是可装可不装的。那么如果有一些用户，我觉得我的手机呢需要更多的一些储存空间，我想把一些不用的软件删掉，他们有办法可以做到吗？ 按照工信部的规定是这样子的，首先对于这个第三方预装，我们讲第三方预装，那么第三方预装的话，你是可以透过这种直接在系统里就可以删除的。那么现在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产品，就比如说像三星，包括像三星 OPPO 这样的产品，以及我们市面上大多数见到的手机，正规的手机产品，这种第三方预装都可以轻松的通过我的这个系统的程序管理去删掉。如果不能删掉的话，那么它明显是一个违规的动作。而至于我们讲过的很多这种系统级的应用，比如像收音啊、拍照啊这种关乎到系统基础的使用特性的，一般手机厂商是不允许你删除的，因为删除之后它会带来系统功能的缺失，那么它反而会带来很多用使用的麻烦。这个时候如果消费者因此去投诉或者是修理的话，那么其实如果厂商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系统级的预装基本上是不会做任何的让你删掉的举动，因为删掉之后它的基础功能会发生一些缺失。 好，那我这么理解一下，你看对吗？我们从正规的渠道买到的手机，那些可以在普通用户的界面当中能删掉的软件，其实删了对于手机的基本功能是没有影响，那些删不掉的也就把它留着，这些都是必须要用的一些程序。好了，谢谢黄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还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最后有一点事情需要提醒大家，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品类叫做定制机。我们在定制机产品中往往看到有更多的预装，就比如说曾经投诉有人曾经投诉过某家运营商的定制机里面有3页的预装软件。这个预装实际上是由我们的电信运营商完成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购买的定制机大部分比这个我们的所谓公开版本或者是这种开放版本要便宜，它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定制机的运营商那么给这个手机厂商提供了一定的补贴，他通过这些补贴让你消费者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到了同样的配备同样功能的产品，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是它里面会有比较多的预装软件。那么这些预装软件基本上现在也可以通过这种自行自由删除的方式进行删除，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比较便宜的买到了一台定制机，发现上面的这个预装软件比较多，这个你就能理解羊毛出在哪里。 对，没错，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呢，对于很多人而言呢，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呢同样是一个手机，你这儿买来的便宜，一定会有便宜的原因。好，谢谢黄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你走了，再见。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我们也从技术的角度跟您说了一下手机当中预装的软件哪些可以删，哪些不能删。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这事儿呢是我今儿刚看到的一个新闻事件，其实呢看完之后还有点紧张，因为现在一提转基因这个词儿，大家就会比较紧张。最近呢，韩国和中国的共同研究小组培育出了体格大又几乎没有脂肪的超级猪，据说呢这种猪培养的技术就是利用基因的技术来进行培养的。我在今儿看到的一些媒体报道当中还说啊，用转基因的技术来培养出来的这种只长腱子肉不长肥肉的猪，这种猪到底是用什么技术培养出来的，未来会不会走上我们的餐桌，它到底有没有食用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来自果壳阅读的主编小庄，我们的老朋友小庄，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玉龙好，大家好，我是小庄。 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关于这个转基因猪的事儿啊，我也是第一时间和你分享了这个消息。在你看来，由这个 Nature 杂志所发出来的这个消息跟我们在国内所解读到的转基因猪之间本质有区别吗？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中文的这个网页哈，然后就练到那个 Nature 的那个新闻上了嘛，我发现国内这些翻译就是有蛮大的问题的。首先就是其实它不是一种转基因猪啦。 啊， 对， 那是什么呢？ 因为转基因的话，其实你必然要有一个从外面转进来的基因，但它其实没有，它只是说让这个猪身上的一个叫做 MSTN 的基因就是 你可以就是说它让它失灵了。 嗯，这个基因是干什么的呢？ 然后这个基因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抑制肌肉生长的作用。 嗯， 对，然后而且这个怎么说，这是干算是个灵感吧，这灵感是来自于就是说比利时有一种牛，它的那个就咱们刚刚讲那个腱子肉长得特别好，那个 肌肉牛。 对，然后科学家因为他那个肉特别多嘛，就当然你养这个猪养牛，当然都希望他这个肉多嘛。然后科学家也去研究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发现他身上这个基因呢就等于失灵了，但是天然的失灵。 嗯。 那么就是说，那这个韩国的这个小组啊，就想到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猪身上也让他这个失灵一下呢？ 嗯， 对。所以其实，在 Nature 那个新闻里，他用的是一个词叫 trigger， 就是轻轻的调节的意思。 哦， 对，这个我们 不是把基因转来的， 对， 我们过去说转基因是从别的物种身上拿出来一个基因片段换到另外一个物种的身上。 对， 但这一次呢，猪的基因还 是 猪的基因。它是通过 一种技术，然后让那个原来那个基因它就不再表达。 哦，就是让原来长肥肉的基因不长肥肉了。 不是长肥肉基因，而是抑制肌肉形成。就是说那个基因如果它发挥作用，那你的肌肉不会长那么强壮，那么茁壮啊！ 哦，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把它拿走了，那你的肌肉就很自由的生长了。 那就是这个猪，它既有肥肉也有肌肉，肥肉也很多，肌肉也很多。 对，它其实还是在看重它这个长肌肉的能力。 对，但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是把猪肉的肥肉都给它抑制了，其实这个猪吃起来也会觉得很不好吃的。我们都知道五花肉的感觉是最好嘛，你光是纯瘦肉也不好吃啊。 哎，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啊、 说到另外一回事儿，有一回事儿，我看今儿也有人在说、有一些网友就说这转基因的猪，那你这能吃吗？当然，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说，这个猪呢还没有进入到咱们的食谱。 目前为止，咱们所有的这种就是肉食类的吧，就至少是其实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被批准的这个转基因的。唯一就是最有希望可能那个率先冲破这个的是一种三文鱼。 嗯， 对，是一种那个北美的三文鱼。但是，其实我说一下这个过程啊，就是。真的也想让大家来消解一下对转基因的这个一个偏见了。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其实科学家在89年的时候就研制成功了，就等于能够让这个 这么早。 对，因为它长得特别好，因为它爱吃三文鱼、但是三文鱼你像超市里卖那么贵也是因为它那个产量嘛，对吧？ 嗯， 它的产地有限制，就长得不能那么多。那这个它能够长得特别快，但你想它从89年的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批准。我们在12年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 FDA 呢经过这个评定，认为它对环境无害。 嗯， 对，而且，它是对它的这个养殖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比如一般三文鱼都是在海里就直接的，比如说那样围一下就养嘛，但是它那个这个等于说做这个试验呢，就不让它在海里，一定让它在那个陆地上，就用水箱，就是怕它造成对其他海洋生物的一个。不好的，比如说入侵啊，或者它的大量繁殖这样子。 所以说科学家们也是做了很多预防性的工作。 对，在所有这种就是比如像涉及到食品啊、食品安全这样子，就是科学家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你知道，它比你很多你在野外找来的一个吃的东西安全多了啊。等到有一天它真正得到批准上了餐桌，那真的，反正我肯定是要吃的。 啊，我们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猪呢。得给它证明一下啊，这个给它更正一下名字，不是转基因猪，准确的来讲是一种基因调试技术。 对， 把它的基因轻轻的碰了一下，你这个原本 这在实验室里非常多见。对，我们特别做小白鼠那个、 我们现在实际上吃的很多东西都是它自己的一种基因突变，我们把它的一些基因表达、 它经过这么 保存到 现在几千年的这个育种啊什么的，然后它某些基因失灵了，某些基因变得更加灵了，然后才会出现一些我们需要的形状。 好了，这个话题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一段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和各位来聊一聊呢关于呢最新出炉的科学留言的这些事情。我是玉龙，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1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媒体机构联合推出的2015年6月科学留言榜又出炉了。甲醛白菜会导致白血病吗？喝可乐真的会杀死男性精子吗？ 能够反手摸肚脐就是拥有好身材，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以上诸多的科学留言都会在今天晚间为您一一破解，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又见科学留言。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最新一期出炉的科学留言啊。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一期的节目和各位来关注，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分别都出现了什么样的科学留言。最新一期的六月份的科学留言又出炉了，这些科学留言呢，分别有什么？先跟各位来汇报一下，分别是：甲醛白菜可以治白血病，喝可乐会杀死精子。MERS 比非典病毒的死亡率还要高，反手摸肚脐就是好身材， WiFi 对人体有伤害，驱蚊手环防蚊效果好，藿香正气水抹肚脐能够退烧，夏季在海边游泳被水母咬了会死，以及蛋壳带粪是有大肠杆菌的，荔枝泡药水会引发手足口病，另外呢还有食品添加剂就是等于毒药。这次呢是刚刚出炉的这些新的科学留言，其中呢有一条跟大家来说，蛋壳呢带有粪，大肠杆菌呢相对是会比较多的，这条确实是真的，提醒各位在平常的买鸡蛋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当然如果您要是通过超市这种已经经过精挑细选合格包装的地方，也买不到有鸡粪的鸡蛋，所以也请各位放心。接下来呢我们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果壳阅读的主编，欢迎小庄回到节目中。小庄你好。 大家好，我小庄。 以下时间呢有限，我们就抓紧跟各位来说一说其中呢我们认为重点可以来去辟谣的一些内容啊。先来说第一条，甲醛白菜可以治白血病。这甲醛白菜是什么情况呢？原来呢是菜农在运输的过程中嘛，会把呢白菜喷洒甲醛，目的呢是作为白菜的防腐的保鲜剂。据说呢这个事儿啊是不久之前由媒体报道出来，在河北、山东等地的一些菜农他们是这么做的。在留言当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把甲醛列为一级致癌物，并且发布了报告，甲醛超标可能会诱发白血病，因此呢甲醛白菜会导致白血病的消息在朋友圈呢不胫而走，请问这是真的吗？ 这恐慌啊、哦、有点就是就太过了，因为咱们从就是就几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在白菜上喷甲醛其实是一种不被提倡的行为， 对， 因为它不是一种合法的防腐剂。当然现在说实话也没有就是很比如说什么样的标准去检测它，就是这些东西可能还是有点滞后。我觉得之后可能我们的立法什么的会对这块有些补进。 对， 然后那回到就是说市场上现在的确有可能存在有甲醛的白菜，那我们要不要下成那样呢？那也不用，因为甲醛它我们知道它常态下是一种气体，它是很容易挥发的，而且呢它是一种急性的这个分子嘛，就是它跟那个就是很多这个溶剂，特别像我们平常所见这个水是能够以任意比来混合的，那其实就是你买回来的你多洗一定能够去除，如果你实在不放心你把外面的去除掉， 把叶子掰了， 对，就是它不大可能说造成那么大的一个累积量，导致你那个出现白血病啊什么的啊，就是这个东西你是可以预防的，不然这个如果说的煞有其事，大家都不敢吃白菜了。 对啊，我们可不希望说节目说完以后导致大家的白菜滞销啊。 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谣言。 而且据说甲醛这个东西啊，就是医院里面用的福尔马林，说它是有味道的。你要是真的能够闻到这个白菜有味道，就不要去买了。 如果它的那个浓度对大是刺激性的这种， 所以买白菜的时候各位可以去闻一下。如果您实在不放心的话啊，要是再不放心的话呢，回家用水洗一洗。要是还是很小心的话呢，就把白菜外面的那些叶子给它剥掉，就吃菜心儿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甲醛白菜致癌这是一个谣言。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谣言，我听很多了啊，甚至我都有点相信啊。包括平常呢，一见到可乐，要是喝可乐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会想起这件事儿。 这是个年经谣言 啊，年经，每年呢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夏天喝可乐的时候出现。很多人喜欢喝冰镇可乐，追求的是凉爽刺激。但是呢，有人说那些准备要宝宝的男士啊，你们 离可乐远一点啊。原来呢是过去有一个传言，据说可乐是可以杀死镜子的，这是真的吗？ 我们其实好早就解读过，在我过去做过一本书叫《健康留言终结者》，然后我们的一个作者博三郎其实写了非常详细的那个，就是这是怎么回事，他甚至去查了当年的这篇文献，那么就是把文献都给我们好好的就等于是翻译一通。那么很简单的是，一个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流言传出来？那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有个搞笑诺贝尔奖，把这个他的奖发给了有关可乐是不是杀精的研究。但这个他是发给了，同时发给两个研究。 嗯， 一个研究是86年的时候，好像是美国科学家做的吧，就是说他们观察到就是在那可乐里面就是放入精子，那么那个精子有活性下降或者说一些死亡率增高啊什么这样子的一个。 可是你在什么里面把精子放进去都会这样 啊， 你盐水糖水都会这样。 对啊对啊，他然后另外一个研究正好相反，就是好像是日本的还哪里做，他发现说这个对那个精子活性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你看在这个奖里面他同时颁给两个，他其实是对于这样一种研究精神的嘉奖，那并不是说 是在调侃他们吧。 对啊，搞笑诺贝尔奖我们知道他很多时候是一些有趣的，就是那种搞笑的那种东西嘛。 嗯， 对，然后就说这里就不能够说明。对，然后到了06年的时候有一个丹麦科学家他发了他的一系列的研究，那他这个研究其实是这样，他真的翻译过来是说他发现比如说那种特别爱喝可乐，每天要喝到1000毫升以上的， 嗯， 对，而且同时还要加上大量的咖啡因摄入，那些男性他们的精子的浓度会下降。 嗯， 对，就是说他可能会比一般的正常的要有就少。对，但是说实话他这个少比如说他达到70%这样，其实也还在一个正常的，就是就说白了他还是有，比如说他要怀孕 什么，还是能生娃的。 对，能生娃的 啊，小蝌蚪是够用的。 对，所以这个谣言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些研究的结果怎么样，但是它都不足以成为你就是觉得喝了我生不了娃的这种的一个恐慌的来源。 对，而且你刚才说一个人一天要喝1000毫升以上的可乐。 对，而且它是要保持很长期的，因为它那个实验组里面很讲就是比较密集的这些样本，就是来做实验的人可能在一段时间都是这种习惯。 先不说别的吧，就是先不说可乐里面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可乐里有另外的一个物质是糖，一天呢喝1000毫升的可乐它得摄入多少的糖啊。 对， 就而且长期这样喝的人我估计他也受不了。 对，而且他这样子的人他可能伴随着很多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健康。 所以其实如果说他的男性精子的活性下降的话，不见得说跟可乐有关系，因为他的这种生活习惯会影响他的身体很多健康的地方。但是你说可乐会杀死精子这件事儿，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这是一个谣言。 对， 喝可乐杀精是谣言，一年算一回吧，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儿。我其实反过来也在想，我说那个如果可乐真的可以有效的杀死精子，那大家还研发什么避孕 药， 对吧，就是直接2-3块钱喝罐可乐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了。来，再来关注一下呢，前段时间啊大家谈之色变的传染病 MERS。 在不久之前呢，广东也是输入了一个有出现了一个输入性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例，这也是引起了很多网民的极大关注。而且在不久之前在韩国啊 MERS 依然是在肆虐，不过这两天好像好一些了， 对， 没有听到一些更大范围的更加剧烈的传播。 对， 我们来说这个谣言，这个谣言当中说 MERS 的致死率呢实际上是要呢这个比非典的病毒死亡率还要高的，这是当时的一个传说的谣言。这个是真的吗？ 它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它这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病死率，那么就是在现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发现1000多例的这个MERS 病例当中，那么然后有400多例的死亡，那它一除就除出这个数字。但是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它这个1000多例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少的数。对，然后那么回过来我们怎么来评定这种病毒呢？哈，它是一种冠状病毒，跟那个 SARS 的那个也是冠状病毒。 嗯， 它其实不具有 SARS 病毒那么强的一个传染力，它还没有达到一个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就非常容易传染的一个，可能它已经有轻微的这种，比如说因为最早我们知道它是在阿拉伯被发现的嘛，然后很多科学家也是通过研究觉得很有可能它的源头是在骆驼。 嗯， 对，那么是骆驼身上传染，就是说是动物传染人身上的。那么它一种病毒，比如 它要变成一种容易在人之间传染，它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些迭代、一些变异， 嗯、 它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嗯， 对。而且这次在韩国的整个就是，现在我们也知道他们得到控制嘛，包括世卫组织这种也是评定，也是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对，就是整个来讲，这个病不足以引起那么大的恐慌。 嗯，好，莫斯的事儿说完了以后，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已经提前对你进行过调查了。反手摸肚脐就是好身材，你是在我节目当中来了这么多位嘉宾中唯一一位可以做到反手摸肚脐的，剩下的嘉宾只能做到反手摸别人的肚脐。所以来我们说一说啊，反手摸肚脐就是好身材。留言当中是这么讲的，有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女孩反手能够摸到自己的肚脐眼，这就是好身材，如果摸不到就要减肥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开始，这互联网上的趋势就不太好了。反手摸肚脐，后来又到了锁骨放硬币、锁骨放鸡蛋， 锁骨放硬币其实好早就有了， 都有了 啊，只是后来被翻出来。 现在又流行一个什么事儿呢？叫你一条腿可以跨过几个人。 哦， 这个始作俑者是英国的不是，是美国的那个流行歌手 Taylor Swift。 哦，他一八几啊？ 对，一米八的大高个儿，那腿想跨几个人就跨几个人， 太过分了。 当然了，不说他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反手摸肚脐就是好身材。哎、 嗯， 你觉得你是好身材吧？ 这个怎么讲呢？那我包括我那个很快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网络杂志，他去做了一个调查，他本来身边很多，从照片上来看，真的是身材很好的人啊，然后他们都摸不到肚脐。 哦， 对，那这个。就是很简单，人家手稍微短一点点，对吧？就是或者他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关节的灵活度不够， 韧带的这个松紧程度不好。 对，就是他其实可能从一种非常，我觉得是就是说你很粗放的这个来去理解。那么确实你反手摸到肚脐，人造说你的腰围不会太粗，对吧？然后你的那个手臂比较纤长，就是对。但你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包括我们那个秀陀也讲的，就是好像一种叫像马凡氏症嘛，就是其实是一种病啦。对，但那个病不是说像我们那种平常可能会致命啊什么的，它就是让你的这个身体有一些异状，那种人他的手是特别长，而关节就是很奇怪，他也能摸到。 双手过膝啊，这种人一定可以摸得到。当时我还记得我们也在节目中跟他聊过这件事儿，一提双手过膝，我们下意识的都想到 刘备 啊，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刘备。估计刘备是不是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像你说的是患有什么马凡氏综合症是吧？ 对。 好，手摸到自己的肚脐，这个是好身材，这事儿这么说其实也是不够严谨、不够科学的，因为你的手臂它能够伸多长，跟你的手臂本身的长度有关系，还跟你的韧带、肩部的韧带也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谁说好身材一定就是瘦了？瘦我觉得只 是 一方面 啊， 对，你很瘦很瘦，你都瘦得不健康了，那也不叫好身材。 对啊，我觉得好身材应该以健康为基础，而且接下来看起来就是很阳光啊，很有活力，特别具有吸引力，我觉得这才是好身材。你一出门像一张相片似的，这怎么叫好身材？ 而且你生活里就是生活无碍。 来说下一个谣言啊，驱蚊手环防蚊效果好。我前段时间还真是看到我身边有人贴这个驱蚊手环，什么这个花露水啊、蚊帐啊、蚊香啊，这些东西呢都不是驱蚊手环的对手。说驱蚊手环呢绑到身上，天然萃取植物精华，无毒无害的驱蚊手环颇受人们的热捧，戴上一条既美观又驱蚊，只要998，只要998。哎，我觉得这种广告词接下来一说，我就想起这种电视广告的风格了。 有，我看到有那个有这种广告都贴到我们那国科网的论坛里面去了，删都来不及啊。 驱蚊手环真的有用吗？ 其实没啥用了，我就是看到咱们这个留言榜里面也讲到有人去做了实验，然后那个实验当中没有观察到非常有效的这个就是被蚊子叮咬的这个量的下降嘛。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它真的开发出了某种这个化学物质，然后能够对这个蚊子起到一定的这种怎么讲呢，疏散作用，对。那不管怎么样，他用实验来验证，那现在他的实验没有显示出，那我们就不能认定他说他比我们平常熟悉的那些花露水啊，甚至现在真正比较被承认的是驱蚊胺那种物质，对，来的就是更有效。 对，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各位，现在每年 大家不要听信那种纯天然啊什么，就很有可能是骗你的钱的。 都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什么新鲜的发明、新鲜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啊万变不离其宗。你要是能够驱蚊，就是过去的那驱蚊的那些什么举止 啊，菊汁，还有包括这个叫曲门 胺， 这些东西是真正有用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最后一条留言：藿香正气水摸肚脐就能够退烧。据说呢，有一个小朋友生病了，他们家里呢就用这个藿香正气水放到棉花上，然后呢给他放到肚脐上，半个小时之后就从39度降到了38.5，一个小时之后就38度，早上起床就37度了，这真是太神奇了。 我觉得这个很有害哦，就这条留言是这样子，说实话我就凭我的背景知识呢，我很难去解读藿香正气水 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藿香正气水咱们知道它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中药的一个配方嘛。对，它对于人体到底有一些什么作用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对，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提出来，因为它这里会造成一种误导。你如果真的认为这样有用，你其实你都不知道你孩子发烧的原因是什么。你这时候应该急着大家去真的就是看看医生啊，或者说你要找到真正病因来。但是你如果依赖一种这种我觉得像土方一样的，就是这个完全是空口无凭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如说你待上一天，你时间都耽误了，这怎么行？ 对，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负责的。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相声，估计很多朋友都听过，马三立先生说的偏方治大病、 哦、 但是偏方这事儿指的是在医学条件不够这么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大家看病很麻烦的情况下，你为了解决一些问题，你用偏方也许可以，但是真正有病了还是得要去看医生。藿香正气水这个东西吧，还真的有待于大家来去研究研究。我关于藿香正气水小的时候也听过，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例如我有个同学，中学同学，当时呢他各种各样一生病，他的奶奶就跟他说藿香正气水， 对、 头疼了藿香正气水，中暑了藿香正气水，拉肚子了藿香正气水，感冒了藿香正气水，啊，觉得好像是万能的药。 我小时候也受过这种摧残 啊！听我们节目，各位， 好难喝。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所以我再也不要喝它了。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小庄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聊了聊有关科学留言的事儿。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过去的这段时间都出现了什么样的科学留言。希望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些科学真相，可以帮助您的生活越活越明白，越活越快乐。我是玉龙，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以下时间，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我们接着聊。